还靠着你的头，让你当胸口，那个人已不是我，这是平常的举动，现在叫做难过，好难过，日子开始过，我没你照样过，不会更难受，我会默默的接受，反正在一起是你我都有开心过，就左右我的温暖，你的冷漠让爱起雾了，如果爱神话在起雾的城市模糊，还是更清楚，你算什么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，眼睁睁看他走绝，就别再隐忍，期待你挽回，你却拱手让人，你算什么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，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，别叫你再继续等待，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，你算什么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，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，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忍，期待你挽回却拱手让人，你算什么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，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，没差 伤了谁，谁把它变美，我的眼泪写成了诗，一首无所谓，让你再回味，自不自然人自醉，你的品味总是美。 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你眼睛会笑，弯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 掌声雷动，心潮翻涌，这是开始，不是最终。 当你为了我把手掌拍痛，

给予坚强的勇气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